这么着的话呢，比我小不少呢。我说那个，因为他等于跟我这儿就是辩论嘛， 啊， 我说辩论没关系，我说但是您跟我说话怎么着也得带个您字儿吧？ 没错没错。 就他给我来一句，哎呦，这你可不知道，咱们这个老北京啊，这个就是什么时候称呼您，什么时候称呼你，这可是有区别的啊。那意思我这个老这么说的话，老是您长您短的，这属于讽刺您。我说这个理当然也有你这么一说，可是你搁这儿说不过去，这有点 没听说这个 对对对， 这个 这个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回来因为冯叔呢今天头回来，这样啊，给您不做硬性要求，是吧？您那个、啊、愿意听听，愿意聊聊， 好 啊。这个以后呢您常来常往、 啊、 这个北京人哈、啊、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这个也可以多给我们说一说。那么除了冯叔之外呢，还有这个谁啊，黄阿姨，这咱们是啊，咱们节目的老穆桂英啊，老佘太君吧，就是阵阵不落，是吧？对，每个月大家都能听到黄阿姨给大家讲她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位呢，就是咱们的班车兄弟，这个挺忙的啊，公交的这个司机也是抽时间。还有一位呢，也是他们这个公交系统的，有日子没来了，是吧？这个也是一位应该算资深国安球迷了，是吧？啊，这个胡艳芳胡姑娘。这个这几位，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觉得高兴呢？一个是今儿见着冯叔啊，我们爷俩一见如故，是吧？再有一个呢，这些听众来了呢，确实我觉得今天感觉人气儿很旺，是吧？啊，人气儿很旺，人气儿人旺啊，关键是心旺，心里高兴。为什么呢？这个今天咱们节目播出是29号星期六嘛，再过几天就是咱们的93抗战胜利纪念日，到那一天的话呢，北京天安门广场要纪念大会，盛大阅兵式，这个全球瞩目，咱北京人脸上有光啊，是吧？这个话说起来，黄阿姨这个还有记忆啊，北京在抗日战争这历史上，这应该是一座英雄城市啊，是不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是 七七事变，就是咱们在这打鬼子吗？是不是？打这儿说起的吗？ 卢沟桥事变。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今儿呢，这个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啊。你看我这个话是太密了，成话痨了，是吧？这个今儿不是我说啊，各位听众说。那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吧，这个生活提示走先，哪位有？举个手吧。啊，您有是吧？来来来来来啊。 那我就先说一生活提示 啊，您来。 既然我就接着您那个93的阅兵完了以后这茬说啊。 嗯嗯嗯。 9月3号24点，这个单双号就结束了。北京市交通委就预计啊，从9月4号开始，机动车的出行需求量就大幅增加。 嗯， 而且受到9月份开学呀、中秋、国庆两节出行的影响，9月份咱们就迎来了最堵的时候了。 哦， 哎，而且人预计出来了啊，9月6号、7号、11、14、18、21、24、25这8个重点日，可能这拥堵指数能达到9以上。 嚯、 哦！所以呢，大家伙儿。做好心理准备吧。 嗯， 哎，如果您要是说的实在没有必要去开这车的时候，尽量呢就坐公共交通。 对，公交呢，这个现在整个搞得已经很好了，是吧？ 还行吧， 看着夜班车就是，哎，就是认真负责，是吧？ 最起码我应该把车里空调开凉点，别让大家伙热着。 哎，这空调是有规矩的吧？ 空调是冬天当车内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夏天。车内温度达到26度以上的时候是开启空调， 26度以上、 就是、暖风。 那么要是有的地方有规定说30度以上，有这样规定吗？ 南方好像是， 南方是。 昨天有一个新闻 啊，那就南方的不太清楚。咱们这儿是规定啊，这是集团公司规定的， 26度以上。 对，车内车厢温度达到26度以上的时候， 对对对， 要开启空调。 好嘞，好嘞。 咱一般来讲，您坐车既然是空调车，您就享受这凉凉快快的。 没问题，没问题。 哎、 好。谢谢班车，那个还有吧？咱们生活提示没有了是吧？那咱们就切入正题。这样，这个冯叔还是您来吧。 啊 啊，您给我们打个样。 不敢不敢。很有幸啊，参加立新这个节目。 哎 啊，我先说一个小新闻。 您说。 我呢是刚才说是老北京，谈不到 啊， 我算多半个北京人吧。 哎。 我是50年跟着家长全家迁的，从天津迁到北京来的 啊， 所以我呢又有北京情节，又有一点天津情节 哦 啊。我说一个小新闻呢，就是 关于北京和天津的新闻， 嗯， 有一点关系， 嗯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中超比赛中啊，北京国安和天津泰达，比赛的时候场面很火爆， 很火爆 啊， 嗯，对， 场上比赛的时候，队员互相之间那是，你死我活 啊 拼得很厉害， 对对对， 场下的双方的观众呢，因为都有自己的地域性，都自己都有自己的归属， 对对对， 所以呢也是。火星撞地球一样 啊， 那时候是抬手不认人了 啊 啊，很激烈， 对对对。 可是呢，在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以后， 嗯 啊，徐云龙，北京国安的队长， 嗯， 徐云龙在比赛中啊，因为他已经是很难得的400场比赛了，中国好像他最多，对，顶级联赛他400场比赛。有很多的纪念品，他想到这个了，把它出售，出售的得到一部分经费。另外呢，他还向球迷啊募捐了一些， 嗯， 自己呢再拿出一点钱来，凑上一笔钱，当然具体数咱不知道多少， 嗯嗯， 他亲自开车把这个钱送到天津， 嗯， 送到一个以身殉职的消防队员的家里头， 哦， 一个是表示慰问。还是呢，就是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解决人一点，人家一点生活上的困难。 嗯 啊， 嗯， 这个事儿呢，虽然不是什么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 对， 但是我见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很感动。徐龙算球场那老将， 嗯， 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小小年纪了，他一个年轻人能懂得这个，说明他是很有爱心的。 没错， 我又听说有些网上有些人对这个还不太以为然， 嗯， 我觉得这个论调可大可不必， 嗯， 人家献出的是爱心， 没错， 是自己的一份心意， 对， 啊，我反正表示非常赞赏他， 对， 啊， 这个 小事， 反正做公益献爱心这种事儿哈，我就说啊，刚才这冯叔说这事情啊，这个冯队长呢也不必太在乎这个网上的各种议论，这个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社会上就这样。就是你这个做的吧，他永远说不过那个说的啊，对，那个动手的他说不过那个动嘴的，是吧？咱们有爱心，有这份心，爱国爱家，这个爱国安，是吧？这个爱国安也不能说就不爱天津的，是吧？这应该，这我觉得人家这遭了难了，出这么大事情，这个我觉得能做这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不是啊？就是就是那个艳芳， 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说场上是兄弟，场下还是朋友， 嗯， 就是一方有难咱们也得支援一下， 没错没错，说的太对了。行，那这个这事儿就啊过去了啊，过去了啊，这个搞得咱们这个还气氛还是挺凝重的，是吧？因为说到812了嘛，这样咱再说点别的。黄阿姨，您给我们带点什么说说 啊我就说呀，现在这个人的价值观啊都在变， 嗯，就是 结果人呢，好多人都是一切向钱看 啊， 让钱给闹的呢。现在好多的那个经济犯罪呢，花样百出。比如说有一个小伙子，他呢就借用他女友的信用卡，几天内就消费了6万块钱，而且他在自己的信用卡上还透支了18000。 嗯，他这叫恶意透支是吧？这个 对，他就构成了信用卡犯罪。被判处了6年徒刑。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两个男子呢，从云南往甘肃运了20斤的毒品，如果他运输成功了，送到雇主手里，他可以挣到13万块钱。就为了这13万块钱，这两个亡命徒就是不顾自己这一路那风餐露宿，他们甚至于夜里那个露宿在小树林里头，或者是露宿在山洞，这苦他都受，就为了这点钱。 嗯， 结果呢，还是在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他是开摩托车去送的这个毒品嘛。 嗯， 在加油的时候被警察给捕获了。 嗯， 判了死刑。就是说现在这些犯罪花样百出， 对， 都是为了一钱闹的。 铤而走险啊，那个钱本身没问题。是吧？你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啊，至少你不能够违法犯罪啊，是吧，班车啊？不是， 嗯， 我就说啊，你下面给说说别的啊，说说别的。 那是关于钱的呢，还是关于生命的呢？ 啊，您看着办，您看着。 那咱接茬， 有意思， 说这钱的事儿啊。 好好好好。 说这陕西啊， 嗯， 就本月24号，从这个平凉开往宝鸡的6074这列车上啊，有一女学生就向民警求助了，说您帮我找找吧，我那包啊，在这个进某某隧道的时候就被这大风给卷出去了。 嗯， 我那里边啊有我带着那个10000块钱学费，他搁那卡里了啊，没带着现金倒是。完了以后里边还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这着急啊。 什么东西？包 包， 背着的包。 对， 哪儿去了？ 愣，他那个火车呀是绿皮车 啊，绿皮车， 它可以开窗户 啊。 过这隧道的时候，由于这不是有风吗？ 哦， 给卷出去了。 哇， 他没挂着。 这家伙， 咱们坐火车不都知道吗？有行李架，还有那挂钩。 嗯， 挂这包的什么的，有那个在椅子上的，有在这个火车这哎小桌子也好什么的，也专门有搁包的地方。他呢就随手就搁在这个等于是窗户边上了。 这寸劲儿的。 哎，对，就那小桌子那块。 哦、我知道。 哎，对。 啊， 完了以后就卷出去了。 那种车过隧道的时候应该关上窗户。 对，应该、 啊、 咱以前要坐绿皮车是不是都这样吗？ 有规定。 而且你要不关窗户，最后出来灰头土脸的。 对， 是不 是？ 哎，然后那个民警就得了，那就给他找吧。最后到了那个管片的，这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吗？哎，对。然后找了那管段的警察，就给他沿途就走了5公里多，耗费了4个多小时， 哎、 把这包给他找着了， 还算找着 了。哎，这就不错 了，啊，已经不错了。 万幸万幸， 就是 他这里边尤其是那学费， 哎， 你知道吗？这要耽误上学多麻烦呀， 可不是吗？ 所以呢，这也正好是返校的高峰了， 嗯， 是不是？大家伙出行也好什么的，该坐火车该回去回去，一定要小心着点， 嗯， 东西该搁哪搁哪，可别随手乱丢。 嗯，你说这个我想起档的事儿啊，这是头几天啊，在那个首都机场，他不是坐飞机得过安检吗？有一男同志过了一趟，人说您回去吧，再来一趟吧，过了好几趟，说你这哪儿都就是没毛病啊，但是怎么就是过不了这响啊，这东西嘣嘣嘣响。那他仔细就查查查，从上到下不行，咱们看看裤腿挽起来，看看鞋，看袜子，哎，问题在袜子里呢，在袜子里头啊搁了一打火机。那就拿出来了，这个不行了，这你不对啊，这个，而且他这个行为已经是带点这个违反这人家规定安全管理规定了，这不行，咱们就得处罚呀。关键就问他说你带打火机干嘛，你知不知道这个，他说我知道上飞机不能带打火机，你看这不都写着吗，有那危险警告标志吗，那你干嘛还带，他说我是出差，我到一个地方去，我就怕我这烟瘾特别大，我这一天到晚我烟可勤了，我这嘴上不能离了烟，我知道飞机上不让抽，我是寻思一下飞机我一落地我得抽烟，我抽烟我能确定我到这地方他一定能有打火机吗，啊，所以我带着你背着，你说这人，你说怎么想的？你说这事闹的，你说，所以就说啊， 所以干脆早点戒烟。 嗯，哎，对对对，这是一好办法，是吧？冯叔，您抽烟吗？ 我年轻时候抽烟 啊， 91年戒了，到现在， 哎，真棒， 一口不抽， 真棒真棒啊！这个班车你得跟冯叔好好取经， 我还得坚持 啊， 我这刚1年半， 还没复习呢是吧？ 啊，对，没呢没呢，放心吧， 复习。 就是啊。冯叔，您该您了，您来， 哎， 啊，您再来点，啊， 那个我再说一点 啊，就是 我呢那个70岁了， 哎， 生活上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我所心思放的呢少一半是我自己，多一半呢是我小孙女， 哦， 我很喜欢我小孙女，凡是有关中小学的消息报纸上我都很感兴趣。 嗯， 今天说一个，2015年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昨天发布了， 嗯， 啊，这个守则呢和04年，上一次是04年，已经11年了，跟上一次比呢，补充了一些更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学生又可以做到的一些行为规范细则。比如说吧，学生回家以后要主动分担家务，啊，在外边公共场所呢，该排队的时候自觉礼让排队，同学之间不比吃喝穿戴，生活中节粮节水节电等内容啊，我感到很好啊。新规则里头不仅增加了不说谎不作弊借东西及时还做到知错就改的诚信细则，还有一些也是有针对性的，现在很多中学生有的孩子那么点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弄个烟卷架在嘴上， 嗯 啊，不吸烟不喝酒，红灯停绿灯行，防溺水 不玩火的安全提示啊。还有呢，因为现在是新的是信息化社会，很多学生啊只用电脑啊来写东西，手写的能力就差了。 嗯， 而且看的东西呢也都经常从网上来看，阅读书本纸质书本的习惯不够了。 嗯， 这次增加了，要养成阅读习惯，文明绿色上网，低碳环保生活啊，并且把家风和美德的表现表述更加细化。 嗯， 最值得一提的是，再说一遍呢，就是守则的最后一条， 嗯， 勤俭节约护家园啊，在这条里头既有针对个人行为上的不比吃喝穿戴准则，也有节粮节水节电的细节提示。 嗯 啊，我觉得这个对小孩的教育啊都是很有必要的。这几年呢好像咱们学校里头在这方面重视的不太够啊，形成了很多小孩啊养成一些坏习惯。我希望有了这个新的行那个守则之后啊，能对这个学生的这些面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 嗯，这个您刚才说这个我特别同意，而且刚才您这么一念啊，这说实话我得检讨一下，我要说我们看新闻啊，因为老这个做这种新闻报道啊，什么读报啊，给当编辑什么的，就是有时候看东西就囫囵个，你知道吧，看完大标题再看个副标题就完了，就过去了。 您太忙。 经过您这么详细的这么一念这个东西哈，我倒觉得这个守则其实做得很好，这个说明咱们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在这方面是用了心了。 对， 他弄得很细，而且呢很具有操作性。 嗯， 他说的很具体，不是说给弄一堆这个空泛的这些个大道理往这一摆，反正大伙儿去听了以后，反正就确实说的也不错，但是你要说具体怎么实行，尤其小孩儿对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守则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很无奈。为什么无奈呢？就是说刚才联系您刚才说的有些东西哈，说句实在话，真的未必就一定是学校教育必须要给孩子的。刚才您说这学校教育有些方面对孩子这个品德呀这方面可能培养啊养成啊可能做得不够，确实如此。但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功课啊，其实这里面它明显的有一部分东西啊，您自己您也感觉到， 对对， 家长 是 尤其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就不是您了啊， 对是 您下面的， 对、 法定监护人应该告诉孩子的。 嗯， 我们看到生活当中，当然这都是个案极个别的，但是这现象出来之后呢，真的是不能不让人问一为什么。就是说啊，从去年到现在就不断的出现这个恕我直言啊，这个也是这个。算是埋汰各位一句啊，就是这拉屎新闻不断这个事情，哎， 嗯、 就 是 哎呀， 哎呀， 都是在大人的这个眼皮底下，孩子 就 这么。碰 见过在公交车上弄一塑料桶接着拉屎。 啊，对对，就这种行为，而且还居然有的还理直气壮啊，这是没有厕所呀、啊，没有厕所我就可以这样啊，这东西。 小孩怕什么的？ 啊，对，小孩怎么的了？还有人替他们辩护呀，这孩子这可以理解。他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东西啊，咱们说，当然你要说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下，这孩子拉肚子止不住了，那这没辙了，对吧？但是真都是这样情况吗？有的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您这个家里头这些个，就是我就说哈、啊，这些个年轻的父母们没有歧视谁的意思，没有说挤的谁，就是说，因为您岁数在这儿了嘛，您生那孩子，比如一两岁，那家里头家长一般来说都二三十岁吧，差不多这样的四十岁以下吧，这样年轻的这些人们，你们也都是在。九年义务制教育是吧，咱们这个里头你这么长起来的，你的父母亲是不是也这么教育过你，你是不是也应该把这种咱们这个老说家风，家风真的恕我得问一句，这样的家里面有家风没有，有没有良好的家风，这真得画个问号， 很难说。 哎，不是说咱真是挑鸡蛋挑骨头成心给人挑毛病，真的是这么回事，所以最后没辙了，教育部门把这都写到守则里头了。对，这个真的是有很多道理，其实是不用去讲的。你咱这个家长，你咱说不好听的北京话，这么大人了，这起码道理都不懂吗？很奇怪，是吧？所以这个让我觉得也是一方面是感到欣喜，是吧？另一方面觉得有点无奈。 哎， 啊，还有没有啊？还有各位还有没有？燕芳有吗？啊，有，那说两句，啊。 讲的一个小姑娘吧， 啊，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才一个多月大的一个小女孩， 啊， 她用她的脐带血救了她的哥哥， 啊，救了她哥哥， 对， 啊， 她哥哥呢就是患了那个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嗯， 然后呢那个就急需这个脐带血那个救治，然后进行干细胞移植。正巧当时他的母亲已经怀孕了，而且幸运的是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就是跟他哥哥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完全吻合，然后移植给了这个哥哥。 嗯，真好。 对， 班车你发现了没有，你注意到那个验方了没有？就是这回因为他有日子没来了哈，有变化，你发现了吗？ 我有什么变化呀？ 这个 阴柔了。 对，这什么阴柔温柔了，你会用词吗？你这个怎么是什么词啊？温柔啊，我温柔啊，温柔。 没有 啊， 还那样 啊。反正这个就是大家生活在变吧，是吧？社会在进步嘛，啊，每个人都在变，这很正常，是吧？包括这个冯叔啊、黄阿姨啊，你别看年事已高，人家都很时尚呢，是吧？这个确实能够给我们这个带来很多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啊，也是我们的先生吧？ 不敢，不敢，不敢。 谢谢各位先生啊，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先生。您听出来了，今儿立新特别高兴，特愉快，没错啊。所以说，以后希望这样的愉快的日子陪伴大家每天。就这么着吧，今儿就聊到这儿了。 好， 对对， 再见， 再见，再见啊，回头再说吧。 再见，再见， 哎，好。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果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撑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改变，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哦，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海角我要在你的身边，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的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的站着撑着，却不住的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曾经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 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饕餮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电脑搜一下。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上网查一下。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现在是。